时间六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早晨六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 兆赫 AM927 兆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许愿池。 因为工作原因，我现在一个人在外租房过日子，但是就是与我合租的呢是一大家子，有老人有小孩，但是因为我的工作的特殊性，导致我每天回家的时间都挺晚的了，10点到11点左右，我十分怕影响到他们休息。但这个事儿跟他们说了以后呢，他们也没对我进行苛责，就是觉得大家生活都不容易，而且说我平常生活也挺安静的，并没有给他们造成什么打扰。这一点让我觉得真的挺暖心的，所以呢，我希望这家人长命百岁，幸幸福福的吧。 突然想和你见面聊天，因为想到你单纯的脸，我也不复再简简单单，在你身边不想说再见。 想念你， 我们所有点点滴滴感觉奇妙，不想分离，对不起，当时没有勇气约定。 想见你， 你是我的意外， 未来能一直爱， 想在一起。 写信，写给未来的自己，握着笔想了千言万语，最后只剩心虚，写不出骄傲的字句，

有少一些太有趣的存在。我爱上了你，就像痴迷的抱着糖果罐，我偏不放开，就是要爱情甜蜜的痛快。纷纷秒秒点点滴滴，在你身边跑来跑去，我管可爱你管帅，多么傲娇多么 crazy， 想想那么放纵自己，我就是我真实自己，我管漂亮你管帅，多么傲娇多么 wanted you to be my sweet honeybee. And if I was a tree growing tall and green, all I'd want is you to shade me and be my leaves. All I want is you, will you be my bride? Take me by the hand and stand by my side. All I want is you, will you stay with me? Hold me in your arms and sway me like the sea. Rumble of your water would be my call. If you were the winter, I know I'd be the snow, just as long as you're with me when the cold winds blow. All I want is you, will you be my bride? Take me by the hand and stand by my side. All I want is you, will you stay with me? Hold me in your arms and sway me like the sea. If you were a wink, I'd be a nod. If you were a seed, well, I'd be a pod. If you were a floor, I'd wanna be the rug. And if you were a kiss, I know I'd be a hug. All I want is you, will you be my bride? Take me by the hand and stand by my side. All I want is you, will you stay with me? Hold me in your arms and sway me like the sea. If you were the wood, I'd be the fire. If you were the love, I'd be the desire. If you were a castle, I'd be your moat. And if you were an ocean, I'd learn to float. All I want is you, will you be my bride? Take me by the hand and stand by my side. All I want is you, will you stay with me? Hold me in your arms and sway me like the sea. 其中如蝼蚁，吻你的红是刺进脸的六角星，被自己的梦吼惊醒，多血淋淋，给他一根指头，他要我整只手，所有生理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宁可站着死去也不跪着苟活。在爱手里之前是先恨了朋友，注定一朵火焰就成萤火虫，因为他的目光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只会带来原罪比勇气驯服我，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天妒起一次以我逐渐失去我，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我的手，

解太多纷争，于是我们每个人变得不认真，每一颗心像座空城，希望希望来敲门，才勇敢启程。有时累就歇一会儿，有时累昏点睡，撑到最终会终于学会就这么一 中有你的味道，

概都这样过，也许还有遗憾，甚至很多，但我相信共你没有白活。 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时间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早晨7点，西安，历史是时间的见证，我们是历史的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最近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就是我的猫生小宝宝了，是四只特别可爱的小橘猫，可爱程度完全遗传了它们的妈妈。它们出生的时候，我特别紧张。毕竟我和他们的妈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好在一切都很顺利，希望他们可以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为和他们妈妈一样的大李喵。 我是一只猫，快乐的新猫，周围猫气泡，音乐的符号。我是一只猫，带给你 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都是我的 favorite blue。 你说他不懂你说的傻话，还怪人没有梦感，辛苦的是要陪你在一起，无论是笑或累，管他的风和雨。 My sunny day 要来自阳光里，和你看着远方寥寥愿望。 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

活力 music，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 的。 对此开拓着一出戏，手里握着放大镜，他说这个这个这个是他领域，地球被覆盖成 last listen best what about the forward I got you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千百句要 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 It's MIA MIA 大树火星航班 It's MIA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Let's 唤醒千宝局。I got your melody. Let's go, 请先保持用 to go。 界最勇，无声的弧线有天会懂， 世界最勇，无声的光线有一天会。